室，电话是13102175167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1073，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，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理，有理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这就闹心了， 就同情了哈。 这就心里就不行了。你看俩孩子学习那么好，我说我认了，因为我们刚起步，这个工人开支还困难。是不是 销路还没打开呢哈？ 没市场没做呢。 哦， 是不是？还没没把市场打开，原始积累还没有，银行贷款还没有，因为我们一起步，刚一起步就碰到这，就碰到这孟凌泉嘛。 这个很多企业在这个创建的时候都需要这个贷款哈，都做这个。 因为我们呢，厂房不是自己的，没有抵押物，是租赁部队的。所以就把就贷不来这个钱。这个搞饲料呢，那点钱呢都在市场里压着，建厂房用那个钱。打市场这钱就没了。 就白手起家。 这是白手起家，这是从零开始。所以吧，没有能力。 钱的地方多着呢哈。 没有能力帮这个帮那个。但是呢，你又碰到了，又没有办法说，那咱就别管了，就觉得好像不负责任。说这俩孩子一月能挣450，他俩一个月挣450， 放牛， 给这个给别人家那个养奶牛的放牛，我说你去，每月咱们给他500元生活费，给他500，完了让这俩孩子上学，把这500块钱，给这司机拿了，他就回去了， 又去一次， 又去了，去了跟他母亲一说，说这回你去吧，这俩孩子。都去吧，生活费钱也我们出。当时把这500块钱交给这孩子母亲的时候，他母亲呐，那是放声的哭啊，他说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好人呢？是不是？有病不要钱，要么上学不要钱，生活费还管我们，他妈就那就受不了了，那放声哭，天底下真有这样好人吗？ 就是， 这后来吧，他母亲说，那就那么的吧，别两个孩子都上学了，去一个吧。你们刚起步啊，你们也不容易啊。你们要是可怜俺们家，你让我们那老大呀，上你们去上班吧。这个老大，就死活不让上，老大在高中。 他还想上学， 老大想上。他母亲就死活不让，就这么的，这个小的上学了，这老大呢，就上我们这上班来了，到咱这公司上班来了，这个小的上学之后吧，他就把这些事跟老师说了，没有，这一下就把老师感动了。原来学校吧，不让上学是因为连学大费都交不起，交不起。这老师呢就把这事跟校长说了，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企业，还不光管学杂费书本费，